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二第五十五首金陵酒肆留别，李白著。 金陵酒肆留别，李白。风吹柳花满店香，我去暗酒款客闲，金陵朱棣来相送，玉贤不贤过金山，清官气闷东流水，别意一骑水断肠。 完，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